在婴儿出生至到一岁期间都会提供免费报告。计划希望在首阶段招募1000位孕妇和婴儿，而参与计划的孕妇需要在沙田威尔斯医院产科门诊复诊期间提供粪便等的样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潮湿温暖，农历新年假期转凉以及有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97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9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世茂房地产报29.8，跌2.3；腾讯控股399蚊，冇升跌；中国平安99.15，跌4毫；小米集团13.48，升2.4；盈富基金29.1，跌1毫；中国移动68.7，升2.5；阿里巴巴222.2，升1.8；友邦保险85.15，跌1.45；中国人寿22.15，升1.5；中芯国际15.98，系升咗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96，瑞士法郎8.027，澳元5.351，加元5.95，新西兰元5.146，欧元8.62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8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83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4,465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61美元，卖出1,56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嘅工程。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啦，曾经有道路工程噶，已经完成咗噶啦，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嘅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康乐广场一段是繁忙的，龙尾排回去华润大厦。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是车多，龙尾排回出去皇后大道中过了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多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观塘警署对开。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是挤塞的，影响到观塘绕道落去伟业街的支路都是有车龙。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那段挤塞，龙尾排回去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多车缓慢，龙尾接近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是车多挤塞，龙尾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都是挤塞啦，龙尾在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回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香港乐坛最后一张成绩表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得奖结果咧，寻日已经喺我哋嘅特备节目当中公布咗啦。今日喺苏动音乐节目开始之前咧，阿琼就要同大家重温一下我哋嘅部分得奖结果。首先咧系我哋十大金曲奖嘅部分排名不分先后，第一首得奖嘅金曲系 Dear Jane 嘅2084，作曲有 Harry， 填词系林宝。第二首系主唱同埋作曲都系 Ega 嘅 Tonight， 填词有林若。之后到了周柏豪主唱的《老少平安》，作曲填词由蓝奕博。之后是轩仔张敬轩的《百年树木》，作曲由伍卓贤，填词是林若玲。之后来到 Sammy 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作曲有徐佩恩，填词是诗词。之后是《我们与爱的距离》，主唱是许廷铿，作曲是柯新峰、黄少明，填词是林夕。之后是 Hannah 谷子乔的《但愿人长久》，作曲是卢冠廷，填词是唐书心。而第八首金曲呢，主唱是陈柏宇，歌曲名称《金草妹》，作曲是徐继宗，填词是黄伟文。第九首金曲是谢安琪的《其实寂寞》，作曲是徐继宗，填词是林夕。而最后一首得奖的金曲呢，就是《最后的信仰》，主唱是林义文，作曲是林奕邦，填词是林夕。伴随住2020年嘅开始，好多19年嘅新人咧，今年要更加努力啦。咁最有前途新人奖得奖嘅情况咧，就系首先优异奖排名不分先后有林家谦、李正君同埋 Dusty Bottle。之后去到铜奖嘅部分啦，系林咏彤。银奖咧有 Mira， 金奖咧系姜涛嘅。之后同大家重温嘅系最佳乐队或者组合奖嘅部分，首先有铜奖嘅小尘埃，银奖系 Dear Jane， 最后金奖系 Rubber Band。另外仲有我哋嘅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嘅部分，男歌手系张敬轩，女歌手系谢安琪，两位咧都系连续第二年夺得呢个奖项。最后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呢个奖项咧，就系由 Sammy 郑秀文主唱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夺得，作曲有徐佩恩，填词系诗词。头先阿琼同你咧重温咗部分嘅得奖名单，如果你想睇完整嘅得奖名单嘅话咧，可以上去我哋港台嘅 Facebook page 啊，或者系金曲嘅特别网站咧，都有完整嘅名单嘅。咁19年已经过去啦，2020年啦，无论系音乐人也好，或者每一个香港人都好啦，都要做好自己。2020年到底会发生咩事呢？我哋个个都好好奇，但我哋个个都冇人知。不过我哋连续两个星期啦，20号同埋27号，苏动音乐都准备咗特别嘅节目，用歌同你去睇下2020年嘅运程到底系点呢？系咩玩法呢？一首歌翻嚟之后，即刻开始今日嘅苏动音乐。 年年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龄。 谁谁留意说故事如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孤立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都记住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刁耀庭、林依文、Ega、方浩文、施乐莎、Carla、Jenn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你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0同埋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逢星期一咧，我哋都會請一啲唔同即係各類嘅高人啦，上嚟即係介紹下佢哋聽啲咩歌啦咁樣。咁今年我就不如我哋搞啲破格啲嘢啊！一個音樂節目我哋都搞到咁啦，而家睇下仲有啲咩方向玩下。不如我哋搞運程占卜啊！ 用流行曲嚟幫你占卜啊，叻豬啊，真 係。咁咧就因為嚟緊我哋都即係嚇農曆年啊嘛，係啦咁樣。咁我哋 都會留意啲咩流年運程啊啲係啦。 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係不如係請一個師傅上到嚟。 咁高攀啊！ 系啊， 送十二首歌俾十二星座嘅朋友啊！ 系啦，咁喺呢十二首歌入边，究竟藏有啲咩嘅玄机，关于你来年嘅运程咧？咁样样系啦，咁啊，一年两个礼拜一咧，我哋都有呢位嘉宾啊，佢系神婆 K 啊 ，Hi！ 大家好啊，我系神婆 K， 系 用音乐去同你睇前程都几好啊，我觉得。 但系 你有冇做过呢样嘢？我想问啊， 又真系未试过。我同佢讲话，我而家做紧音乐节目，我想访问你。音乐节目访问我， 做乜嘢啊？ 有啲呆滞啊！ 你都唔系第一个咁嘅反应噶啦，好多啲人吓访问我，出嚟做乜嘢啊？ 同埋下一句就我唔识音乐噶， 识唱歌嘅我。 但系咧，因为咧，佢要拣十二首歌去代表十二个星座嚟紧嘅运程啦。咁我就好期待啊！咁你拣啲咩歌咧？咁样你都听几多歌噶？ 都。本身都是广东歌陪伴自己成长的。 咁、 哦、虽然话近年即可能冇以前中学生就听得咁犀利，因为少咗唱 K 呢个活动啦，冇呢个时间。咁但系多谢网上好多串流媒体啦，咁都仲系会有好多机会听到好多新歌、旧歌或者系冇咁所谓主流嘅音乐。广东歌都仲系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珍惜嘅地方嘅。 哇！你好啱做呢行啊！ 多谢啊，考虑下，考虑下。 有串流媒体啦，有陪伴大家成长。 唔系几好嘛？开名系咪？ 头先我有一种歌手得奖感言，我打继续支持本地乐坛啦。 多谢 我手真系好辛苦噶。 系咯，喂，我想问好奇咧，你系用咩方法塔罗定系咩即系睇呢个用塔罗去到睇，即系嚟紧一年咁样样。 冇、嗯、错。 大家即系吓，即系 general 啦，信则有不信则无啦，系啦。 参考一下都系意见啦。 参考 嚟嘅，祝福。 系。但你几时开始即系对塔罗呢样嘢有兴趣噶？ 哇，都有好多岁月啦，我系。高中嘅時候開始遇到我師傅，因緣巧合就開始學牌。咁大學嘅時候就賺下零用錢啦，咁就揾下啲大學生同學笨咁樣啦。咁正式真係 講完呢一句之後，我哋對佢可信程度有幾高？揾下同學笨啦。 嘿，大學生都係啲嗰個年度幸福嘅，都係情情塔塔嘅啫。嗰陣時 冇乜大煩惱， 係嗰陣時冇煩惱嘅。咁之後正式真係自己開咗間鋪仔，我諗去到今年第六年啦。 係，通常啲人都係咩問都係感情嘢比較多。 感情工作近年嘅問題比較多元化，就可能多咗問啲移民方面嘅問題咯。 哦，都正常啦。 即係我啱唔啱去嗰度啊？ 係啊，啱啱去嗰度、哦、或者去嗰度會唔會行呢條路做呢份工得唔得啊？咁樣。 哦，應該第一個問題係你夠唔夠錢先。 我就想讲，你够钱边度唔去得啊，大佬？ 喺新马就唔可以咁直接 讲，即系你话你个 budget 我系得几二百万噶啦，你可以去到嘅地方唔系好多。 咁得台湾， 即系台湾。 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系一年两个礼拜一啦，就有阿神婆机响到咧，就系佢系用个塔罗去到拣首歌俾你，咁、然之后。其实嗰啲串流平台可以玩呢样嘢啊，十二 可能你做完之后就会有了， 系啊。 好啦，我哋系咪都系跟时序啊？即系跟由年头睇到年尾嗰啲咁样啦， 跟时序啦。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应该系由呢个水瓶咧，就会睇到一个巨蟹嘅。 系啦，我就讲上半年嘅一啲嘅星座啦，生日集中喺上半年嗰啲星座。 你呢个正财经嘅通嚟喎呢个。我哋今日而家同大家同各位观众朋友睇一睇大家星座运程先啦。喂，嗱，水瓶座咧，你拣咗一首歌嘅。张敬轩嘅《过客别墅》，我想问你开头见到呢首歌嘅时候，你谂起？ 其实我应该 呢首歌去估啊，不如你有？ 我睇咗十二首歌，我谂系咪即系证明咧十二星座嚟紧一年都唔系好开心啊？ 应该咁讲，香港人来年都未必会，即系今年应该都未必太开心嘅。 啊， 哦， 真系。 都有一兩個是比較精彩一點的，不過今天就應該未必講到一些比較漂亮的星座。都有得選擇的。 過客別墅你覺得是什麼？如果問阿瓊， 我想 散咯，系嘛？ 系咯，即系话又或者系叫大家放手咯，唔好执着。 放手啱，放手啱， 系啦， 系嚟紧水瓶会点？我想问下。 水瓶座通常一九年都应该觉得麻麻地嘅，同埋水瓶座都系一个比较倔强嘅星座。咁倔强嘅位置通常就系可能面对自己一啲过失或者系错处，佢哋未必会咁坦率去承认。咁、可能会觉得系其他人嘅问题啦，又或者系人哋做一啲嘢令到自己先会遭受一啲唔好嘅事。咁 好多老闆水瓶座咁 得罪講句真係，我以前公司都係咁咁，但係就水瓶座嘅朋友正正係因為呢啲性格咧，好容易令到佢哋啲人際關係好多時就可能啲人人來人往，因為可能大家好聽就叫因磨合而分開啦。 咁唔好聽啊，就係態度有啲問題，咁大家就有啲驚咗你啦。咁水瓶座可能個人不動聲色，咁但其實可能耿耿於懷，將一啲心結擺喺個心度，可能係幾年幾年咁樣計。咁係啦，咁但係始終呢啲都係負能量嚟嘅。塔羅牌我自己有一個好大嘅宗旨，就係、是、我都會希望大家可以喂 get some advice， 然之後 move on 咁樣。係啦，咁所以點解揀過客別墅呢首歌呢，就係講緊要放低過去好難嘅，畢竟有好多好或者唔好嘅回憶。咁但係如果今年唔好好整頓下自己呢，咁其實就好難再儲返啲能量繼續行落去，因為來年水瓶座嘅朋友呢都會比較多問題，比較容易多積累一啲壓力。咁個壓力係自己俾自己心理壓力嚟嘅，係啦。咁所以就係 let it go 啦咁樣。 哦，我哋公司邊個水瓶座？ 我就咁諗，真係唔知喎。 黃冠斌係咪啊？ 黃冠斌水瓶嘅咩？ 我唔知喎。 講完之後應該唔會咁認住呢啲位， 係冇人咁認。但係黃冠斌死唔認錯，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我即刻谂起黄冠斌咯，呢个 我冇错，垃圾你翻， 定系佢系山羊？我唔知啊，我搞唔清楚。 即系个意思就系话你因为之前有太多唔开心嘅事情，所以你再唔摆低咧，你2020年咧就冇办法，即系有 苦瓜干咁做人 系、哦，所以即系。因为你2020年会继续衰落去啊，所以你要将2019摆低先，如果唔系你都冇力再支持落去啊。 OK， 我哋提醒咗系全港十二分一嘅人口啦。咁佢哋有冇啲可取之处啊？即系头先讲到佢哋都衰衰地噶啦，咁样。即系你个水瓶座啲星座嘅人有冇啲性格特征系比较好啲啲？ 当然都有嘅，水瓶座嘅人即系虽然头先话佢哋可能有啲性格上面嘅比较难相处，但系同时佢哋有一啲好强嘅独特性。佢哋谂啲嘢有时未必系大众一下子马上认同，咁但系可能长远嚟讲，会觉得其实你讲嘅嘢几有意思，或者系都几启发性嘅。咁呢啲係佢哋獨有嘅呢啲原創嘅特點嚟嘅。 哦 ，OK， 咁啊，係咪黃冠斌啊？ 我先講出嚟。 我哋就到黃冠斌係水瓶座啦，係啦，我哋將張敬軒呢首《過客別墅》。 我想問一月二十係咪係水瓶座啊？ 一月二十係。 哦，係啊。 我即刻起底喎，咁樣樣嘅。 死唔認錯。 但你有獨特性。 係啊，佢好 creative 嘅，死唔認錯。係 啦。 優點優點。 黃冠斌送俾你嘅 《過客別墅》啊。 数段陷落，时常任住互撞破，门柄有淡绿铁锈，旋转着旧梦像路过，似在招呼我。连爱落日像望过，旧目地旧日踏过，味道渐渐熟习我，现在道别愿离开。一心牵晒太多，过客也记不清楚，唯独这里见尽人来人往过，租客也像行李从这里穿梭，寄居一天，记得一生就是活在身。 生就是活在山水，大丑家私带不走的家具铺满过去，谁是下个住客可会更加珍惜这里，这地方记得起所有轻碎、哦、故居新居也好安居，就是为着安睡，送走光阴擦不走的光影有马流去。 简历张敬轩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国下别墅，好似可以同黄冠军讲声生日快乐先啦，送俾水瓶座嘅朋友啊！依家翻嚟继续有神婆 K Eric 阿琼咧，同你睇下星座运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南韩证实一名从仁川国际机场入境的中国武汉居民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名女患者之前在武汉就医的时候，曾经被诊断为感冒。南韩疾病管理本部指出，患者寻日从武汉乘搭中国南方航空的客机抵达仁川机场，在入境大厅被发现有高烧等的症状，接受隔离，再转入指定的仁川医疗院进行检测，今日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管理本部指出，那名患者住在武汉市，入境南韩之前的一日开始出现发烧、发冷以及肌肉酸痛等的症状，在当地就医被诊断为感冒，之前没有去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等地，亦都没有接触过野生动物。公务员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有议员质疑政府近年鼓励聘用残疾人士，但是实际聘用数字不升反跌。当局回应说，数字只是反映最少获聘的残疾人士人数。工党的张超雄批评政府未有以身作则，公务员队伍中报称残障占 1.6%， 五年前残障公务员人数有3319人，2018-19年度有2881人，五年之间下降一成半。他又质疑政府指的残疾人士是入职之后才变残障，近三年聘用残障人士更加不足1%，认为政府应该为聘用残障人士设立指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承认有职员是入职之后才变残疾人士，现时没有强迫获聘人士申报残疾情况，所以数字只是反映最低人数。他又说，设立指标或者配额必须要小心考虑，避免出现标签情况。年近岁晚，近月多区出现行劫案，其中油尖警区去年整体罪案有5575宗，按年增加375宗，去年下半年有151宗爆窃案，占全年爆窃案大约74%，按年升超过两倍，数字亦都是五年以来的新高。警方认为数字上升可能是社会出现破窗效应，即是有人见到其他人犯法没有后果，因此跟着一起犯案，守法意识薄弱。有区议员就认为罪案数字上升和警方减少在区内巡逻有直接关系。中文大学医学院将会展开一项针对孕妇和婴儿肠道菌群的研究，评估婴儿时期的环境和饮食因素如何影响儿童的健康。有关研究有助父母及早认知婴儿的肠道菌群，评估儿童患病的风险因素，并且改变肠道微生物群，以预防以及治疗疾病。 參與計劃的孕婦可以提供嬰兒的生物樣本，包括糞便、唾液以及脐帶血等作化驗，以評估疾病風險和作出飲食建議，並且承諾參與者在嬰兒出世至到一歲期間都會提供免費報告。計劃希望在首階段招募1000位孕婦和嬰兒，而參與計劃的孕婦需要在沙田威爾斯醫院產科門診覆診期間提供糞便等的樣本。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接近週末潮濕溫暖，農曆新年假期的時候會轉涼以及有雨。現在的氣溫是19度，相對濕度 7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8,891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97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报29.85，跌2.25。腾讯控股399蚊，冇升跌。中国平安99.15，跌4.5。小米集团13.46，升2.2。盈富基金29.05，系跌咗1.5。阿里巴巴221.4，升1蚊。中国移动68.7，升2.5。友邦保险85.05，系跌咗1.55。中芯国际15.88，系升咗4.4。美团点评111.2，跌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10.18，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9，加元1.306，新西蘭元0.662，人民幣6.857，英磅對美元1.299，歐元對美元1.11。日經平均指數報24,083點，升42點，港金現價報14,465蚊，升5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60.8美元，賣出1561.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是车多的，另外七行道北去返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呢，由于比较挤塞，咁所以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啦，去返中环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市超域道。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呢就喺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挤塞，车龙就喺白雀街。另外伟业街啦，去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噶。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非常之繁忙，咁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 金草莓作曲徐继宗，作词黄伟文，主唱陈柏宇。 其实寂寞作曲徐继宗，作词林夕，主唱谢安琪。 最后的信仰作曲蓝奕邦，作词林夕，主唱林义文。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 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廖耀庭、林依文、Edgar、方浩文、Superstar、Carl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哥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0同埋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翻嚟今日骚动音乐以歌会友嘅农历新年特别版 ，Eric 阿琼咧同你一齐睇星座运程啊！ 好啦，我哋跟住咧第二个睇下咧，就揾阿神婆机同我睇下呢个星座运程咧，用首歌嚟睇一睇咧。哇！呢、這、一个你讲 Jenny 嘅自我感觉还好，好heavy 啊！ 好啱双鱼座呢个星座啊，我觉得 系， 即系嗰啲咩，佢哋好感情导向嗰啲咁样啊， 感情导向、情感泛滥，同埋真系非常之多嘢谂嘅。你心我系双鱼座嘅， 哦，哇，诶，你咁你开头你接触塔罗系咪都系想帮自己解决问题先噶？ 当时都系屋企有一啲家人嘅健康问题，咁、已经又揾完耶稣，又揾完神仙，咁就咩都试晒咁样， 但系冇揾医生， 唔系医生固有嘅。 唔 係，我明白，因為即係、 okay. 就算所有師傅都同你講，信醫生係好緊要嘅， 係信醫生好緊要嘅， 因為睇病嘅地方， 千祈唔好有病嚟揾我啊！醫唔到你個病， 係咯，揾咗醫生先， 我同你講邊個醫生好啲。 但係都係肌膚睇副牌㗎咋，佢唔係睇過曬咁多醫生。咁所以雙魚座你係咁，哇 ！Jenny 自我感覺還好啊， 其實雙魚座下年即係2020年嘅運程咧，中觀嚟講唔錯嘅，因為下年會有，成日都講下年添，會有好多新嘅發展機會啦，好多突破點啦，咁原本就是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如果把握呢啲機會嘅話，其實是可以叫做付出就會有回報。咁雖然個收穫唔會話係好即時性，咁但係會係一啲累積翻嚟，會係一啲好正面嘅嘢、不過奈何雙魚座性格咧，就一來好蛇龜，二來就好容易會熬底或者係自己潑自己冷水。咁所以嘅就係、雙魚座係一個好中意自己同自己傾過量嘅偈嘅星座嚟嘅。咁所以就會希望點解會揀 Jenny 自我感覺還好呢首歌咧？咁就係、自己嘅性格、自己嘅一啲想法，你一定係會諗到好多好或者唔好嘅地方。咁、但係唔好因為呢啲嘢卡在喺度。如果你真係一個人負擔唔到，你不如都揾啲朋友去聆聽一下，咁同埋多啲相信自己嘅一啲決策性咯。 咁嗰啲感情運又如何？即係我成日覺得雙魚座呢啲咁鬼浪漫底嗰啲咧，係啊， 哇複雜咯。人際關係方面，下年雙魚座就相當之正常嘅， okay. 即係未至於話有一啲好惡劣嘅嘢係即係非提點大家不可啦。咁但係都係點解話要多啲去 聽大家朋友身邊的一些聲音或者是意見呢、就是雙魚座是一個將好多東西都放在心裡面，但是要去到爆炸那一刻就一次過將十年的積怨爆落人家身上面的星座來的，那這個性格就我覺得不是太理想，是即是不可以對著一些朋友或者是情人都用一些扣分制度，我不講，我見到你不信我意我扣了你分先，扣到負分了我就將你拜拜了，那這個是一個不理想的待人處事的方式， 是 啦，所以 A 一樣嘢唔關明年事嘅呢一個，我覺得係基本上雙魚座嘅朋友都經常要提點自己。 哦，所以其實應該你伴侶如果係雙魚座，你就要留意啊，可能 keep 住扣緊你分。 我會同我男朋友講噶啦，我會叫佢聽呢個節目噶啦。 做咩？ 可以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少女嘅話，我就揀一啲即係年紀好大嘅男人投資下。 真的吗？ 啊，你投资人你话即时嘅投资唔会即时有回报嘛？睇几年之后赚咗层楼啊？ 都有道理嘅道理嘅。 同埋年纪大啲人其实应该 我哋呢个 冚极啲， 从来冇教过啲正确啲嘅价值观俾听众。 呢个系投资节目嚟噶嘛？唔系咩 ？Go find your daddy 。自问是肉身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怎了解？叙述极清楚，但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斗可自欺，天生斗士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从来没再扬起，自信不必相信真心都完美，还是做自己好，未学似你。 跟住你下一个嘅星座咧，白羊座 系。 哎，你揀 Rubberband 嘅未来见、哦、算好似系你揀嘅歌，暂时都算系 比较有希望嘅首， 正面啲，正面啲， 起码有未来啊。系啦，白羊座朋友嚟紧会点样咧？我想问。 白羊座嘅朋友嚟紧个工作或者系依份学业嘅运势唔错嘅，咁假设有海外留学啦、海外工作啦，或者系公司可能派啲新嘅 project 或者系俾新嘅你做，咁我觉得都可以几勇敢去接受呢啲嘢，而唔惊自己做唔嚟嘅。咁但因为白羊座朋友嘅性格都好听就叫直接啦，佢哋嘅情绪都几摆喺块面度，咁所以。如果你话点样去解决啲压力嘅办法咧，咁当然就唔系搵啲朋友发脾气啦，咁就我都会建议可能去 搵下属啦。 喂，恭喜你有下属， 恭喜有， 咁就冇所谓啦，咁就冇所谓。 去海外行个圈喎， 系啦，三日两夜去台湾都好啊，咁、样嘅状况，俾自己换一换心情，因为白羊座普遍嚟讲啲情绪都比较快嚟快去，系啦，咁啊，同埋都虽然。睇嘢直覺好準，可能係你哋嘅優點。咁但係有時有啲嘢都盡量唔好太過先入為主。畢竟社會做事有好多嘢真係不如表面所想像嘅。咁所以點解會揀呢一首Rubberband 嘅未來見咧？咁一嚟首歌比較正面啦，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希望白羊座嘅朋友或者其他聽眾朋友都可以喂展望一下將來啦。即係畢竟低處未算低啊嚇。咁。 我想话未来见我未来喺边啊，最最低啲咯。 总会希望更加好嘅嘢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 系。 哦 ，OK，the best is yet to come 系点喺香港嘅应该。 你啱，你啱。 所以白羊座嚟紧算系几好啊，即系起码你喺工作上面系 OK 啊， 有啲晋升嘅机会已经好难得噶啦。 系啊， 即系今时今日咯。 系啊， 一镬粥咁样，你系咪有check紧边个同事系白羊座啊？ 阿勤系咪白羊？ 鬼知咩？你而家对住嗰个二台嗰个同事嘅 DJ 点喺度睇，你都答唔到我，点会答到你啊？白羊座咧，今日有神婆机拣俾你咧，就有 Rubber Band 呢首啦，《未来见》。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我，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发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你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一个是金牛， 嗯， 我啲大大大大大大老板是金牛座，哎呀，欧咪金牛咯， 阿欧 听嘢啊，神婆 K 今日拣俾你嘅咧系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啊， 虽然系一首可能比较旧嘅歌啊，咁但系 呢首歌《天下無雙》應該大家都毋庸置疑係一首好歌嚟嘅。咁牛座咧，咁20年嘅運勢，相信都係十二星座比較理想嘅一環啦。 恭喜曬！ 工作上面咧，都係同白羊座一樣，都係容易會有一啲可能調職海外啦，或者係啲晉升嘅機會。咁甚至係喺原有職位度可能會有新嘅 project 嘅一啲發展，都係對自己前景係理想嘅。咁所以無論係工作，甚至係一啲個人生活上，依份你話可能想去進修學啲新嘅事物，都會比起往年更加係呢一個嘅事半功倍。咁情運同埋人際關係亦都唔錯嘅。如果拍緊拖嘅朋友咧，同你哋嘅另一半啦，或者係身邊嘅一啲好姊妹、好兄弟啦，應該會更加容易去有一啲共同嘅目標、共同嘅共識。咁所以中觀嚟講，我會揀《天下無雙》呢首歌咧，就係、是、希望大家，開心還開心，要珍惜你擁有嘅嘢，唔好淨係見到自己有成功就一味向前衝，都要望翻你身邊、陪伴你嘅一班好伙伴。 喂，但我想問，譬如如果同係金牛相處嘅話咧，即係有冇啲咩嘅 tips 可以提供俾？ 同金牛座相處，其實金牛座嘅性格都幾傲嬌嘅， 傲嬌即係點樣？ 傲嬌就係佢哋未必將心入面所想好直接咁講出嚟，佢哋會用一啲比較迂迴或者係 即 係 飲咗酒之後就同你吐。 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 係啊， 咁樣嘅你。咁但係 飲杯嘢，我哋去 金牛座，但係佢哋亦都有個優點，就係佢哋其實唔識講大話。 系 啦，佢哋或者佢哋讲大话，佢哋以为自己系讲大话，但系只不过系用一啲比较婉转嘅方式去讲一啲佢哋所想嘅事情。 系 咁同金牛座相处，我相信最紧要系耐性吧。如果你用耐心去即系听清楚佢哋嗰段说话下面嗰一阵真嘅意思，其实佢哋唔难相处嘅，系一个几容易捉摸嘅星座嚟嘅。系啦，因为爸爸系金牛座。所以即係多年嘅良好訓練之下，都好了解金牛座嘅朋友應該係點樣相處。 O K， 我成日以為金牛係嗰啲好物質主義嗰啲咩， 同埋好小氣啊 嘛，係咪係咪？ 好守財， 好重視金錢嘅東西，呢個係真嘅。係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佢哋吝嗇到一個完全唔可以拎錢分享咯。係又未至於。 我真係完全唔吝嗇 嘅。但係佢要好穩陣咯，對於錢嘅睇法又 係佢唔會立亂去買 Bitcoin 啊，真係唔會做呢啲嘢。对唔住， 呢个我真系唔知道，因为佢好多投资嘅， 系啊，收翻先，收翻先。 我哋讲晒所有同事啲嘢出嚟，其实我几啱做啲八婆节目咯， 歌 涉人哋嗰啲嘢咧喺度。所以金牛座咧就今日陳浩基咧揀咗陳奕迅呢首《天下無雙》，咁幾好啊！即係你諗下喺事業上面又即係有一幾好嘅啲機會啦，同係伴侶相處又幾好。所以單身今年其實都幾適合，即係會有機會啊！啲機會 單身嘅朋友今年亦都係把握機會，可以有啲新嘅姻緣出現啦。特別係假設你有新機會，咁即可能有啲新嘅合作對象，係啦。咁所以都要唔好睇漏眼。比較重要，唔好怕醜咯。 係啊，你知啊，而家香港嗰啲 office 生活都係糖水滾糖魚啦。 係啱啊。 係啊，即係有啲新嘅合作夥伴就 嚇，做 Facebook 先啦。 係啊。 給我信心，當我未如願，譬如大風吻寒送我暖，親切眼光輸我亂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 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双，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由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之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 送俾金牛座啊，嚟自陈奕迅嘅《天下无双》。 部分房屋嘅墙壁出现裂痕、墙身石屎剥落、围墙倒冧等嘅情况。地震喺寻晚9:30左右发生，震央系距离加斯县56公里，震源深度16公里。阿图什、喀什等地嘅震感明显，阿克苏等地亦都有震感。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应急回应，连夜派出工作组指导救援救灾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潮湿温暖，农历新年假期转凉以及有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800点，是跌了255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世茂房地产报29.65，跌2.45；腾讯控股395.8，跌3.2；中国平安98.8，跌7.5；小米集团13.3，升6仙；盈富基金29蚊，跌2毫；阿里巴巴220.2，系跌咗2毫；中国移动68.65，升2.45；友邦保险84.8，跌1.8；美团点评110.5，跌1.4。建设银行6.66，系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85，瑞士法郎8.029，澳元5.341，加元5.947，新西兰元5.139，欧元8.619。每百日元对港元7.0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3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83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4,465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65美元，卖出1,56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新柳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家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排到接近北拉山道。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翻出去花园道。应该是龙尾排返出去皇后大道中近住花园道口。另外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挤塞，影响到告士打道去上环方向都有龙尾的，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在九龙方面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呢，车多缓慢，龙尾接近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创之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翻上去浸会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多车，龙尾接近狮隧口。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那段咧，车多挤塞啦，龙尾排翻去喇沙利道。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那段挤塞，龙尾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咧就排到去新楼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廖耀庭、林依文、Ega、方浩文、施乐莎、Kara、Jenn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嘅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0同埋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3点到5点 ,Eric, 燕卿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翻嚟啊！四点十一分，骚动音乐，今日义工会有特别版农历新年，同你一齐睇运程啊！ 好啦，跟住咧，嚟到今日系啊，神婆机拣咧就系第五个嘅星座，系啦，双子座， 彭永仪， 咦，又有名啦， 系啦，我哋啲同事， 彭永仪。莫莉，听嘢啦！ 廿五号系五月廿五系双子噶啦嘛？ 双子，佢成日都讲自己系双子座啊！ 系啊， 点样啊？双子座今年？ 双子座嘅朋友 讲啲好听嘅先得唔得？因为 冇错冇错，我知道系啦。双子嘅朋友系会介意， 因为佢成日话佢自己黑咗七八年噶啦，所以你讲 嗱，你要记住双子座嘅朋友啊吓，系讲俾你听嘅。咁其实唔好忘记自身拥有嘅一啲魅力，因为其实你系一个好有感染性嘅人，即系你嘅情绪，例如你开心或者唔开心，都可以。好直接 咁樣去感染你身邊嘅朋友。 咁呢個係幾啱啊，茉莉嘅喎。 真的嘛，真好啊。 係啊，即係佢個開心感染力係高嘅。 嗯，你哋笑佢啫嘛。 唔係佢自己笑都係嘅，因為佢會笑埋自己嘛。咁即係你唔介意我哋笑啦。咁咪令到大家都好開心啊！同埋佢要諗翻自己擁有嘅一啲嘅長處， 嗯， 啊佢對腳咯，佢成日而家影相都 鬆腳咁， 好事嚟嘅，好事， 好事啊！ 我哋成日幫佢影相，話你今次買咩啊？腳咯，做咩？ 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喎，係啊，係，我都鼓勵佢即係展現多自己一個自信嘅魅力。 多一隻腳啊，係嘛？係，唔好意思，係 三隻點？ 即係所以知道自己嘅長處，同埋將佢發揚光大咁。 係啦，冇錯。因為今年其實把握呢一啲咁嘅優點咧，對於成個人嘅運程會比較理想。因為雙子嘅朋友通常都幾多古怪新鮮念頭嘅。咁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千萬要提醒嘅，就係今年切勿太過衝動，特別係投資方面係啦。即係假設如果有朋友同你講，喂呢只基金好，呢只股票好，喂抌本落去啦，你真係冷靜啲。 系 啦，投资运一般嘅啫，今年都系建议正正经经耕耘，打好份工比较理想嘅。 呢个我又唔担心彭仪嘅， 系嘛？ 因为佢连个本都冇。 对唔住啊，我都冇， 好 mean 啊， 我都冇， 好 mean 啊。 咩节目咁嘅？我识佢咁多年，我哪知佢知佢咩咩？ 听众唔系识佢好多年啫。 彭仪，我帮你讲，系我费事啲人担心你俾人呃钱啊，系。 系啦，唔好呃彭仪啊。OK 啦，跟住咧。 咁點解我今次幫雙子座揀嘅歌係 See All Star 嘅《生於斯》呢？咁其實都係嗱，雙子座嘅性格，啲人有時就話佢誒好難捉摸啊，一時一樣咁樣。咁但係一時一樣，但係佢哋同一樣嘢就係佢哋都係諗到乜嘢就會講出嚟，諗到乜嘢就會做出嚟。咁所以其實亦都唔係真係咁難以去掌握佢哋嘅動向，只不過風象星座當然像風一樣啦。咁點解揀《生於斯》呢首歌呢？就係、是、OK， 當你有好多嘢迷惑或者係衝動，做咗一啲決定，可能你會後悔嘅時候，冷靜啲，望一望你嘅原點，望一望你自己個根喺邊度先，你自己最想做到嘅目標係啲乜嘢？咁慢慢再俾自己整顿再出发，会系今年一个最好嘅建议嚟嘅。 但双子系成日 就咁听，就系话彭永仪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咯，因为你会睇生于斯 就留喺香港咯， 多啲教多啲， 同埋上水咯。但系啲人成日话双子系好双重性格，系咪真系？即係幾似合佢哋即係嗰種性格嘅形容嘅咧？ 雙重性格我諗比較似係形容佢哋嘅想法，可能呢一刻我要做乜嘢，下一刻就想做另外一樣嘢。咁呢一刻可以好開心，下一刻講起某啲話題可以即刻變得好唔開心。係啦，咁我會形容為佢哋嘅所有嘅動向比較快啦，係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個好極端嘅一個人有兩種人格，咁其實又未去到咁極端嘅，因為我自己嘅客户入面，我都會承認雙子座嘅客人係我覺得比較難去處理嘅，係啦，因為大部分嘅客人嚟問問題，即係最大路嗰啲啊工作感情問題啦，咁都係一啲你會預計到佢都會可能要安穩，或者係想揾多啲錢，甚至係感情上開心平穩咁係嘅。咁但係雙子座嘅朋友佢哋要嘅嘢有時會比較特殊，就係例如最簡單工作，有啲 OL 嚟話我希望轉新工，好擔心啲人事問題會唔會好多小人啊？我就同佢講話，言論自由就冇乜㗎啦，你公司所以都係慎言啦。咁但係雙子座嘅朋友咧有一個印象深嘅個案咧，就係話人事問題越複雜越好，我中意挑戰性。係啦，聽完之後我有少少。少少當機當兩三秒嘅，係啦，我會覺得都啱嘅，人各有志，咁但係會好辛苦嘅喎，即係佢話換先易忍唔到，唔介意挑戰性，係啦，咁所以你話佢哋難以觸摸，可能係呢啲位置吧。 咁感情方面咧， 感情方面就好話呢啲有啲複雜添。嗰、那個感情狀況，大家都係應該求安穩，一對一開心穩定，互相陪伴。咁但係雙子座就比較刺激感比較多啦，要求即係可能係咪對方係咪單身啊？自己係咪單身啊？咁對於佢哋嚟講，可能唔係感情上最著眼嘅部分咯。 哦， 會追求一啲可能情感上或者係成年人式嘅感情嘅一啲刺激咯。 哦， 覺得好保守啊！ 成年人式嘅感情，我都好想經歷。 即係唔係童話故事嗰啲 feel 係啦，係暗黑版童話故事嗰啲。 現實啲咯，現實啲 嘅。哦 ，OK， 咁所以即係嚇，即係諗翻自己嘅出發嘅原點。是什麼你想要啲乜嘢，就忠於自己啦咁樣。咁啊，彭永儀， 斯柯莎嘅生于斯系送俾你同埋一班相知在嘅朋友噶。 生于烟花，不食烟火的城市，我爱这里，爱憎都可以。浪漫就是杜鹃花开的日子，赞紫荆如诗，莫须意义。 生于荆棘，生死不决于名字，厌恶世故，永不念台词。做梦路上，在追风筝的孩子，顺风声无事，无需要学会怀疑。 光阴一次次，时代像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随时随地亦会触电。烟火一霎片，繁荣是吸温饱者的鸦片。一天一挑战，我的天逐片被拆迁，无声处话旧年。 生于安稳，安心玩竞争游戏，放肆赞美以消洗传奇。在活道上，活该坦率的年纪，看不懂玄机，无所禁忌。生于不羁，挑不起太多行李，到处过问有处方可处理。羡慕妒忌，或者讲体恤慈悲，惹一点是非，无需要热血淋漓。光阴一次次，时代像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随时随地亦会触电。烟火一霎片，繁荣是吸温饱者的鸦片。一天一挑战，我的天逐片被拆迁，无声处话旧年。有从于这语言，谁怨天？我要信那之前，要到哪里活着更方便。光阴一次箭，人情像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往事无日亦会闪电。烟火一霎片，繁荣是否烧不光的鸦片。一天一挑战，若好的伴侣被发展，谁敢信任我？默叫嚣都被统御，掌声灯影里，红黄蓝绿没法分辨。多么想改变，然而自己都担心被改变。生于新生里，我的天，梦也被发展。 嚟到我哋今日咧，神婆机同我哋即系睇一睇，即系巨蟹座啦。 哇、哦！呢、這个我哋公司大把真系 有咁多嘅咩？ 最多就系巨蟹。 我净系谂起凌子维啦。 我哋台长都系。 哦 ，OK， 你讲呢个，应该我哋 咁啊，唔好乱讲嘢。 系咯，好严肃咁讲，我哋唔好笑啊，千祈唔好笑。 嗯，冇啦。 蟹蟹咧， 佢讲啫嘛， 真系系我讲， 佢讲啫嘛，咁 即系我哋 自负盈亏， 佢负责笑啦。 巨蟹座2020年运势就麻麻地嘅，因为本身个性格就都好容易冇安全感啦，好容易怕寂寞啦。咁当然你话真系可能出嚟做嘢咗一段时间，比较成熟嘅朋友可能就已经克服咗呢一啲关卡啦。咁但系对于可能比较年轻嘅，特别系女士嚟讲咧，佢哋嗰个安全感缺乏嘅问题咧，好容易导致佢哋单身嘅时候会好急住要脱单，或者喺一段关系入面，对方可能比较迟腹肌，都会衍生咗好多唔愉快嘅预测。咁呢啲 會俾自己好大壓力，咁但係佢嘅一個好大嘅性格特點咧，就係通常人哋唔開心，都市人唔會即刻同身邊朋友講噶嘛，可能都係唉自己諗下，上下 Facebook 叫阿春咁就算噶啦，係對唔住。咁但係巨蟹座嘅朋友可能都會極即時性地即刻同啲姊妹啊朋友啊電話傾電話傾翻兩三個鐘，或者係 WhatsApp。通话要即刻去倾诉自己个不安情绪，咁呢一啲行为系都几容易俾到身边嘅朋友好大嘅压力嘅。 系 ，OK， 系啦，咁同埋你太多呢一啲负面情绪都好容易影响你学业啊、工作表现啦、咁所以其实今年方面嘅蟹蟹嘅朋友咧，你所有嘅问题唔系话你工作唔顺利，唔系话读书唔好，但系你所有嘅问题都系嚟自你自己嘅内心，你自己经常都会谂好多负面嘅嘢，唔信任身边人哋俾你嘅一啲东西嘅话咧，咁好容易就会影响晒身边所有嘅嘢嘅运作啦。 Okay. 咁单身嘅朋友会比较注意嘅就係头先讲过啦，因为可能比较心急想脱单，因为唔想寂寞啊。咁但係今年巨蟹座嘅朋友比较多雾水桃花出现嘅。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咦有个对象佢几啱倾，第一下就好鍾意人哋，冷静啲先，见多几次先会比较理想。咁所以今次揀嘅呢首歌呢係 Cola 嘅过客。点解揀呢首歌呢、就係、是、生命中总有好多人来来往往，你永远唔知留低嘅是哪一个，是啦，咁所以虽然咁样讲好似好悲哀，但系唔好每一个人都即刻 all in 咯。 所以呢个几好嘅策略就系假设你今年即系认识一个新嘅对象啦，你先喺第一次嘅时候讲晒啲负面俾佢听先，三个钟头 first date 嘅时候就不断倾诉自己几唔开心，如果佢都受到嘅话，咁你可以 真爱，真爱。 点解系咁样去相睇或者去识朋友？ 你唔好讲。 系啊，你试下个底线去到边先啦，唔好嘥时间。 咩人都有，咩人都有。 咁同即系巨蟹座嘅，先听佢咁需要感情上面嗰种即系呵住啦，咁样有冇边啲星座系同佢哋特别 click 到噶？ 特别呵住佢都有嘅，一啲比较可能系保护意识比较强嘅星座，例如系狮子啊、山羊座啊，都会俾到佢哋嗰啲所谓可能实质嘅保护感。系啦，即系如果真系单单用星座形容嘅话，会系咁样嘅 result 咯。 咁样样，但系我都系咗试下第一次就三个钟头吐苦水先，过到呢一关嘅话，你先至慢慢再睇下。 搵神父好似会快啲， 但系神父唔可以结婚嘛。 对唔住， 你唔好搞神职人员啦。 对唔住，对唔住， 嗰啲系心灵上嘅慰藉啊，唔系讲感情上嘅发展啊。OK， 都系吐苦水啦。喂，今日咧就系、是、要多谢晒，即系有神婆 K 啊，同我哋即系轻轻啦，即系用塔罗即系睇一睇，就系、是、啊喺新嘅一年啦，系啦，咁啊头六个星座，究竟佢哋来年嘅运程究竟系点样样咧？咁当然啦，信则有不信则无啦，系啦，咁同埋呢啲比较 general 啲嘅 guideline 嚟， 系 咁样啦。咁啊下个礼拜再揾你上嚟噶咯， 好 ，OK， 多谢晒神婆 K， 再见。 踏白每日朝上，与铁路托脚，无常的路向。跟网路扩张，浮华千万上，相爱或创伤，仍然没有人可给我幻想。我也算是正常，都有梦与想。从前经历过温暖或结霜，昨晚的彩票竟得了二奖。无人与我同分，只有独享。如果客来来回回，谁又碰上谁？此时无聊的了句，随过客聚集后，途人又散去。无寻求无爱侣，大屋都要独居。都说可爱，我却一手托开，一堆藉口偏偏不愿比赛。往往到后来，原来人无力再爱，完全无能力灌溉，悬崖前双手放开，长途车里观看，过客天天变改，今天动心却到了明天没爱。望到后来，随缘随时被接载，博览过。 千山百海，看过无尽风景，未发现爱。我试过越过墙，挥棒弄破窗，途人伤害了，挥发掉血浆，人才懂收敛。敢放乱枪，航行在远洋孤舟这蓝桨，如过客来来回回，谁又碰上谁，喝着无气的汽水，随过客随集后，途人又散去，葡萄糖床伴侣如今不去善取，都说可爱，我却一手托开，金杯在手，偏偏不愿比赛，往往到后来，原来人无力再爱，完全无能力灌溉，悬崖前双手放开，长途车里观看，过客天天变改，今天动心，却到了明天没爱，往往到后来，随缘随时被接载，博览过千山百海，看过无尽风景，再发现爱。可爱，我却一手托开，一堆藉口，偏偏不愿比赛。往往到后来，原来人无力再爱，完全无能力灌溉，悬崖前双手放开，长途车里观看，过客天天变改，今天动心，却到了明天没爱。往往到后来，随缘随时被接载，博览过千山百海，长途车里观看。 再拣嚟 Kala 嘅过客，咁大家记得啦。如果今个星期一未讲到嘅话咧，我哋下个星期一耳哥会有农历新年特别版咧，会继续同你讲星座运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南韩证实一名从仁川国际机场入境的中国武汉居民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名女患者之前在武汉就医的时候，曾经被诊断为感冒。南韩当局话，嗰名患者入境南韩之前嘅一日开始出现发烧、发冷、肌肉酸痛等嘅症状，喺当地就医嘅时候被诊断为感冒，之前冇去过，被指可能同武汉肺炎传播有关嘅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亦都冇接触过野生动物。今次是继泰国和日本之后，中国武汉以外的第三个国家出现病例。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高度重视有关国家通报病例，会通过双边以及多边渠道密切沟通。又说假如其他国家发现相关疑似输入病例，欢迎第一时间通报中方，促进联防联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指出，已经出现确诊个案的深圳和香港交流频繁，相信有个案传入香港的机会高。他建议特区政府应该尽快在口岸增设健康申报，认为当局可以参考澳门、台湾、美国的做法，相关地区都已经落实不同程度监察。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回應點解未要求旅客申報健康的時候說，現時在口岸進行的體溫檢測比較客觀有效。他強調一直嚴陣以待處理疫情，盡量防止感染個案在香港出現。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涉及大約106億元的海洋公園新發展計劃。海洋公園主席孔令誠說，公園屬於土生土長，是香港人的重要資產，但是目前面對資金緊缺，需要政府注資。面對挑戰史無前例，不會低估前路的艱辛，未來會令到公園更好玩，推展更多教育和保育工作，有信心新計劃令到公園再創高峰，會是香港的驕傲。設計及策劃執行總監張泳儀表示，如果政府投資，預料公園在未來十年可以為香港帶來438億元的經濟效益，去到2029-30年度可以提供11000個就業職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很多人都認同海洋公園是香港人的公園，值得繼續，現在是適當的時候轉型。公務員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有議員質疑政府近年鼓勵聘用殘疾人士，但是實際聘用數字不升反跌。當局回應說，數字只是反映當最少獲聘的殘疾人士人數。工黨的張超雄批評政府未有以身作則，公務員隊伍中報稱殘障的佔 1.6%，五年之前，殘障公務員人數有3319人，2018-19年度有2881人，五年之間下降15%。他又質疑政府指的殘疾人士是入職之後才變殘障，近三年聘用殘障人士更加不夠1%，認為政府應該為聘用殘障人士設立指標。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承認，有職員是入職之後才變殘障殘疾人士，現時沒有強迫獲聘的人士申報殘疾情況，所以數字只是反映最低人數。他又說，設立指標或者配額必須小心考慮，避免出現標籤情況。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离岸风势系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以及有雨。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95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11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报29.6，系跌2.5；腾讯控股396元，跌3元；中国平安98.65跌9毫；小米集团13.3升6仙；盈富基金28.95跌2.5；阿里巴巴220.2系跌2毫；中国移动68.65升2.45；友邦保险84.75跌1.85；美团点评110.6跌1.3；建设银行6.65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69，澳元0.687，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63，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83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68美元，卖出1,5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新山道去码头角公众码头方向啦，近住香港中华煤气公司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所以影响到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咧，有条支路去新山道嘅都系挤塞啊！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新山道去码头角嘅公众码头对出啦，近住香港中华煤气公司咧有交通意外，咁唯一嘅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启德隧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咁有条支路咧转去新山道嘅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咧就系理工湾位比较车多。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浙江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英皇道去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北角官立小学对出。喺九龙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蝴蝶谷道。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而家排到去泽安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蝴蝶谷道嗰段咧就挤塞，龙尾就喺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咁车龙都几长噶。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而亚街路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茶果岭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咧非常之繁忙，咁而家排到去油塘嘅港铁站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咁车龙喺九龙湾港铁站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跆拳深度游。 我由六岁开始参加呢个搏击比赛，一直输输输，无论咩比赛都好，都系输到去耍水啦。最终都喺呢个全港赛度试过攞一个冠军嘅位置嘅。 乘风破浪。 咁我哋通常啲传媒就会喺司令船嗰度嘅。哇，嗰日即系抛到咧，唔知成成尺咁咯。总之又高又矮，又高又矮咁咯。到最后跟住呕咯，跟住唔知啲风又吹翻去嗰。 哇！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玻璃透光景不 逐寸斟满独白，日出了蔚蓝，似种花体白淡，留一瓣，叫风吹散。 看看海子鸟，发作先笑。看看星际遥，快要枯掉。 远处飘着萍，去向不定，没法子暂停，孤单也宁静。接受招否有玻璃透光竟不足够，逐寸斟满独白，日出了蔚蓝，似种花太薄淡，留一瓣，叫风吹散。 四点半钟之后，揾嚟有 The Black Sheep， 今日有李秀一，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浮樽》。每个周末之后都有一种类似的感觉的，亦都是在这首歌里面表达出来的一种浮躁、浮沉、忐忑和不安。而有时这种不安感是因为你要一个人开展一场的冒险。 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接受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盘旋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

嚟到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歌佢系写俾夕阳嘅，讲嘅系希望喺太阳落山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摆低自己嘅心事啦。简尼希别田福音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圆日》啊。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落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多陪你啊，是真的开心，不是在作假。有烟消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生日那样。 田福音2020最新的这一首单曲，那个名称叫做《圆日》，希望我们都是真正地摆低了自己的心事。偏偏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假放低， 所谓假放低就是明明自己心里面都仲是受紧伤流紧血的，但是都想跟人讲我冇事啊，冇事啊。之后拣你有羊城 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八字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藏于心，谁料走失落地，是我挨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一个关于假放下的故事，最好的朋友出卖自己之后会跟自己说我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但其实心里面的伤口呢都还在这里。 心不痛难以置信，难免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一张嘴无数个你还叫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在我心很重，夜里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藏于心，谁料早熟落地，是我爱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难道要生想起做过谁知己。 最新我拣你杨丞琳嘅广东话最新嘅作品，嗰个名称《我不认识你》。